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是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快乐大街酒吧里，问你们个问题。 问。 人在什么时候最舒服？ 人在 就是你想象你什么时候的感觉最舒服？ 我觉得王大磊现在最不舒服，刚要把这个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抒发出来，被你给堵回去了。 一句话给噎回去。这个人舒服啊，分为很多种状态。 嗯， 这种状态一旦被释放、被解决，就特别舒服。 好， 你比如说特别痒，突然能挠挠，特别舒服。走了一天，突然能躺下，特别舒服。 嗯， 热了半天，突然间这个 进空调屋了， 哎，一凉爽，特别舒服。舒服无处不在，看你指哪方面、何时何地何种的舒服。 工作的时候有舒服的吗？ 有啊。 你比如说 老板表扬你，你这工作半天突然间得到认可，夸奖金也发到了，你这种喜悦就舒服。 嗯， 是不是？ 嗯， 心情一痛快就舒服，提升了一下，你就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我老觉得挺担心说句话的时候。 对对，怕自己把自己舌头给嚼吧嚼吧就吃了。 而且我怕你说成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我就管一个。 要不挺担心的。 你别替我担心，我错不了。我想这事儿已经想了不是一天半天了。 结果最近舒服了吗？ 最近你问题在哪事儿上舒服？你比如说我憋了半天了，突然间冲进厕所，我也算舒服。 那小柱你呢？ 小柱没有舒服的时候。你听这话， 你还听这话？ 我说没有回应啊。 哎，比如说你铺了新床单，对，新床单铺好了，充满了阳光的味道、棉料的味道， 对， 还有你那熟悉的家里的味道。 这时候一碗炸酱啪就掉进这床单了， 真是不舒服。 刚炸的酱，油油的。 我们说舒服，那什么呢？就是你啊，这个光着腿在上面蹭。 小花， 这是可能有皮炎，我告诉你，这得治。 不是，这是你小柱 光着腿在床单上蹭，能解决皮炎吗？ 屋里特别清爽，哎，凉爽。你呢，往这个新床单上一躺，而且你光着腿，咕噜来咕噜去。 你怎么老想光着腿啊？ 就是这种才能感觉那个床单的那个舒适啊，那个 床不舒适，光床单舒适管什么？硬板床。 哎，新床单有新的味道。 新床单有什么味？ 新床单的味道， 晒过的，干干净净。你想想，在光腿蹭蹭，哎呦， 哎呀，这姐刺挠这劲儿啊！ 哎，浮色啊也没掉，那花呢也没印在身上，哎，还 经过晒的床单啊，还能起到杀菌的作用。 小柱也琢磨呀，哎呦，我何德何能啊， 能有一新床单， 睡上新床单了。 哎呀， 这我何德何能，真是 再盖一张晒我的新被子，喧腾喧腾。 他再往身上一盖，新床单、新被子、新枕巾， 光腿再一蹭， 把这边的贴完了再贴这边的，哎， 蹭被子，这时候大太阳一晒脸， 好家伙，我没把那床单给蹭着了吧？摩擦生热， 是不是舒服？这是一点吧。还有，发现是虚惊一场， 对， 小猪也舒坦。 这时候那个工作人员过来了，哎，您在我们这儿床上躺着躺着，别光腿啊。 哦，跑人家去商场去躺去了？ 不是有那种什么家居这广场可以免费试躺？ 就去就去，你挺舒服呀。 他蹭我们这个新床单，蹭我们这新被子。 我也找那阳光的味道。 哎呦！ 但是一抬头一看是邻居二叔， 嘿，跟他开玩笑，虚惊一场， 虚惊一场，舒服。 哎呦，多不容易，就上那儿找叔的去了。 还有什么呢？就是外边狂风暴雨，满地的泥泞。你看这王大伟，站起来躺下，站起来躺下，就脚下滑呀，滑在泥塘里出溜出溜的。 我就别站起来，我就往那匍匐前进，不就完了吗？ 肯定是让这个滋泥给作住脚了。 隔这个窗户看王大伟，呵，这通折腾。但是你呢，浑身穿着干净柔软的家居服， 对，睡衣你就说， 哎，泡着一杯奶茶，这家居服崭新崭新， 帅白帅白的。 心里暗喜，我有家居服了。 哎，这时候服务员过来，先生您买不买？不买别老试啊，别老蹂躏我们这衣裳。 您舒服的呢，我们这衣服卖得出去卖不出去？起来起来起来， 哪有躺着试家居服的？ 你不是站着在窗户看外头试家居服吗？ 还有小柱在这商场逛一天了，腰酸腿疼，回家以后啊，这浴缸放满了温水，也不知道谁放的啊， 就是走之前放好了的， 真不知道谁放的，自个儿啊躺下去那一瞬间呀，浑身的热水啊浸泡住了全身，就像妈妈的怀抱。 这会妈妈真进来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刚放好水要滴了，谁让你跳到躺里的？ 当然你前一刻非常圆满， 你都是享受前一刻的快乐。 嗯，有时候后边难以预估啊，人生就是这样。 对对对，180度大扭转。 哎，你喜怒参半。 当然你已经习惯了。 还有什么呢？刮大风，外边树杈子刮的都掉下来了。下雨天，树杈子都掉下来了。 狂风暴雨。 哎呦，这树杈子都掉下来了。 这棵枯树啊，早就应该给伐了，你知道吧？赶上什么天都掉树杈子。 你呢，跟你心爱的女生窝在客厅的沙发里，放着一部你们最爱看的电影， 看惊悚片 《蓝盾保险箱》。 然后你的女朋友直往你怀里钻。桌子上有红酒、小零食，厨房里有女朋友给你煲的汤，你们 还有玉米， 腻咕腻咕依偎在一起，天南海北的聊着。 那我们看那电视干嘛呀？ 你告诉他别怕别怕，越聊越投机，聊累了，俩人就在沙发上睡了一个长长的午觉。睁开眼啊，发现第二天还是周末。 大哥，我们睡长长的午觉，睁开眼睛第二天了。 醒了这想，谁给我下的药啊？这红酒里一定有安眠药。 睁开眼看电视也没了，沙发也没了。 这家人可真是搬家时候也不说一声， 女朋友也没了。这你估计是中了骗局了。 前面那个感觉是不是很舒服？哪估计是最舒服？是厨房里煲那汤，还是你们俩依偎在一起？ 他睡着了，他睡着做那梦特舒服。 哎， 那一定是幻想了好多美好的东西。 我个人要是 不听， 你比如 说别说不听， 就是走外面逛完街回家以后，把这高跟鞋一脱，哎呦真舒服。做完了最不想做的事儿，开始做想做的事儿了，哎呀这也舒服。 指数也不是特高，就一穿个高跟鞋，脱个高跟鞋， 脱鞋就舒服。 对， 还有就比如说夏天的宿舍里的电扇，摇头转转向你那床的那一刻，电脑里清理垃圾，清理出9G，一键消除。然后手机短信通知你网购的货到了，哎，在什么什么拉面里吃到肉了。这个早上起来伸懒腰，睡醒了那个睡得足啊。 嗯， 高中晚自习停电的时候， 嘿，弄方便面那包一下就撕开了 啊，里边那个料足足的。 对，开一瓶饮料，里边写着再来10罐。 那、啊、你是不是开了10瓶？ 买咖啡买一杯送一杯。 哎，好，这特别好。 哎，中奖啦、下课铃打响的瞬间，那个新衣服上身。这个高考结束的那天晚上，大学寒暑假归家的火车途中，阴霾以后看到蓝天。跟女朋友逛街，女朋友试鞋的时候， 他就喜欢看女朋友试鞋是吗？ 跟女朋友逛街，女朋友试衣服的地方还有座儿。跟女朋友逛街，女朋友。 我发现他是觉得有座儿就特幸福，这一辈子净站着。 把手机屏幕贴的那个膜撕下来的时候，用了很长时间笔记本的键盘膜撕下来的时候，一夜下大雪，第二天推开门堆雪人的时候， 对，在卫生间 拿着最后一张纸发现还够用的时候， 没别地儿了，是不是王德雷？ 眼镜吧嗒掉地上， 戴着没被踩碎的时候， 一件黑白花的衣服放洗衣机里转完了以后，嘿， 变成白花的时候， 没变黑的时候， 还差不多了， 好舒服啊。 哎，小花，你人生特别容易幸福。 我看你们俩就够了， 我们看你也就够了。 哎，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咱们仨谁的笑点低呀？ 我 是吗？ 嗯， 讲个笑话给你，你试一下啊。晚上吃虾，你爸呢把最后一个虾给了你爷爷，你爷爷呀几次夹住虾想往你爸碗里的方向递，你爸拦着说爸爸爸爸爸，您吃您吃您吃。第三次的时候，你爷爷终于绷不住说了一句，你给我松手，我要蘸点醋。 这时候你爷爷发了你奶奶声，你乐了吗？哎，这笑点不低啊。是不是说到他的时候，他就感同身受，就不好意思乐了。 哦，那下面也可能他也悬了。就是杨小柱曾经办了一张卡，健身卡，看人家呀净练着肌肉，自己也想，姑娘们都喜欢肌肉男，我杨小柱为什么就不能成为一个肌肉男， 成为一个男肌肉？ 你们嫌我没有信心、毅力、耐心、意志，我给你们做一个看看。 这怎么做呀？ 我办张卡，不就是那些推拉摇移吗？ 找人摄像。 我也不是在哪儿办的什么卡， 他们健身房里面的推卡拉 卡 摇移，不就是这些吗？ 我以为你说摄像技术的推拉摇移甩。 哦，不是一回事儿。 当然不是一回事儿。 我以为那是健身动作呢，就是那些撸铁。我去，结果练三天呢，耀珠啊就不去了，也不让吃， 皮都秃噜了，也没撸了铁。 真是说慢慢就有肌肉，三个月见效，我三个月、三天我都练不下来。让我吃什么鸡肉、鸡胸脯子肉，让我吃什么蔬菜沙拉，我还吃甜的。 那你喝糖啊，蔬菜沙拉？ 教练就问我健身吗？不去了，教练，今天不舒服，病了，住院呢。哎呦，整个人萎靡不振，脸色苍白。教练回说，是吗？我在你后桌，烤鱼好吃吗？ 说瞎话被人发现了吧？ 赌个正着。 哎，他怎么不乐？咱俩都乐了，他笑点不低啊。 你这么没劲啊？ 小花啊，前些日子剪头发，王大雷你知道吗？ 嗯。 哎，剪完这头发之后吧，像个小伙子。 no。 谁都说，你看你剪完这头发跟男孩似的，这么会儿功夫还有添乱的。快递小哥给送快递来了，一看小花满脸的惊讶，哎呦，至于吗大哥，哭成这样。 哎，小花儿别乐，哎，咱俩乐。 王大磊啊， 看来这里就我笑点最高。 王大磊啊，最近才知道小的时候啊经常趴着睡，他也问他妈，那趴着睡不好啊，他妈呵呵一乐没说什么。后来啊从他表哥那儿得知，说小的时候啊王大磊他妈嫌王大磊长得太丑，怕亲戚朋友看了害怕，每次啊亲戚一来就让王大磊趴着睡，来趴着趴着。 这是事实，不可乐吗？ 反正你这笑点我跟小柱都有啊。 刚才我有两回呢。 那这回这点呢？ 这回不在点上。 有一回啊，有一小孩问王大磊，让王大磊说说，你说这井盖为什么是圆的呀？呵，这问题搁谁都未准能答上来。王大磊听完这话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孩子，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井盖是圆的呀，如果是方的话呢，你就会问我这井盖为什么是方的，明白了吧？去，总归它得有个形状，你就玩去玩去玩去玩去， 我们再 这王大磊说这话之后，这孩子撇着嘴就走了。 王大磊咯咯乐的不行。 哎呀，王大磊，哎呦，我知道我小孩啊，笑点低，笑点太低了， 我比那孩子笑点还低。 对对对， 有时他们小孩聊天，什么大老虎大傻蛋， 哎呦， 哎呀，给我乐的。 孩子没事给王大磊乐的，哎呦， 你们听完你们也得乐， 头红脸胀的。 小花听完你也得乐。 对， 我乐小孩这个， 你比那大傻蛋。你看那小孩乐的，哎，喝得高兴的。 你瞧你说这话是个成年人吗？ 但是确实是很可乐。 你们电视台就这么做节目啊？ 这跟这有关系吗？ 嘉宾一无语，你们指着他这个大傻蛋， 但背后才这么说呢。 哎呀，你不知道人家背后都这么说你、啊、 当面哪有那么说人家呢？ 你成熟一点行吗？ 这跟、这个、成不成熟没关系，成熟就不说。 你看你那话说的， 成熟就不说大傻蛋了吗？ 那说什么呀？ 哪个国际重要谈判场所？ 你跟我说， 你那什么条例也就大傻蛋，你那个啥？ 谈判背后才说这个呢，谈判桌面当然不能这么说了。 对， 您是不是还需要再斟酌斟酌，考虑考虑呀、啊？ 对，您扭头思索思索， 你扭头冲后边，大傻蛋。 哎，结果对面你忘了，不是外国朋友， 哦、 听得懂话， 真的得提高一下情商，大雷。太不成熟了，怪不得人家那个洋洋净跟我这抱怨你呢。 抱怨我什么？ 说你为了试探洋洋对你有没有兴趣。故意让 有兴趣，喜不喜欢我吧，小胖？什么叫有没有兴趣、啊？ 就是杨洋拿你当课外班了。 我又不是个物件。 反正你想通过让杨洋吃醋来感受一下杨洋对你什么感觉、 王大雷这样的手段太多了， 这就作呀， 诚心非得当着杨洋的面，哎，就得跟异性说说话呀，聊聊天啊， 多看两眼。 哎，对了， 表现一下你的异性中受到欢迎的程度。 对对对。我的这个女人缘 太可怕了， 太 大傻蛋。 小花能不能成熟一点？你瞧你说这话， 我 这点怎么傻蛋了？ 杨洋一看，哦，你在女生面前这样啊，你以为我不会吗？结果杨洋做出同样的事儿，也让你尝尝吃醋的感觉。哎呦，我刚才一下傻了，感觉这么多男的都围着我们杨洋呢，真是不是不知道一时吓一跳啊。 嚯，这些男都哪儿来的？ 我是不是傻蛋啊？破子送花的，这给手表， 不，这些费都怎么了？ 这也拿好车送，哎呦， 拿好车送， 这给包，行啊，你们几个，我是帮人女生扛水，取快件、 对， 帮人做方案， 买豆腐脑， 哎，但是 买早点， 但是我做这些都是实事、 哎、 他们这都是简单的物质，我这是行为。 为什么洋洋都收人家礼物，我是给人家送礼啊？我这醋吃的可劲儿大了，有点。 哎呦 ，我又往心里去了，我 醋海声波。酸浆翻了，哎呀，跟人家这个 有点接受不来， 可不嘛，何止接受不来呀，还接受不了呢。哎呦， 那 劲儿劲 不了啊！ 哎呀，接那劲儿的甭提了，跟洋洋说话阴阳怪气的。 当然，王大磊让洋洋吃醋这个事儿，洋洋不一定每次都用同样的方法反击，有的时候呢是反其道而行之，什么意思？说反话。哎，明明很生气，就说没事儿。王大磊说：“洋洋，你是不是不开心了？没有。”你得了，你肯定不开心了，你看你老喝水， 老喝水就不开心呢。 这 没有 压火，你看不出来眉眼高低。杨，咱俩是不是特别好？你是不是特别喜欢我？ 你怎么不怎么说话了呢？没有啊。 哎，给你乐一个，乐一个。 你傻不傻？ 我又没说大傻蛋，我怎么说傻？我当然不傻啦。 有的时候杨洋用沉默来回答，不说话，不吭声，回短信也是三个字。你比如说，你问杨洋今天过得怎么样，还行。 这是等会儿等会儿，这是三个字吗？ 啊，还可以。 哦， 这不超过三个字 啊。 晚上我找你吃饭去，随便。你想看电影吗？还行。一看这就生闷气呢，知道吗？ 就是对你就是应付， 冷暴力，甚至是 对付。 那这是跟谁呀、 啊？你呀、啊，又是人家呢。 那就说明杨洋对我还是很好的。 是这样，你们不了解女生，我给你们讲一下。就说啊， 你说，我听着。 一个男人长期的围在一个女人的身边，献殷勤，摆事实，讲道理。 小黄，就这点我做的不好。 对，这个 我净讲道理，没摆事实。 就是表示自己怎么怎么爱他，但是呢，虽然说没有应允什么，但是这个女生也在观察那个男的。 对。 可是忽然发现，哎，这个男的不光跟我说这些好话， 对， 他也会围着别的女生的时候，尽管没有说跟这个男的怎么怎么样发展的时候，可是看到这一幕还是心生嫉妒。 可不嘛，你说有没有事儿老爱他，结果呢，别人他也爱他，让人家知道了。 表面上洋洋云淡风轻，甚至还有一些冷淡，但心里已经写了一万字的小说在骂你。 哇，哎，我想知道这一万字的骂人小说都写什么呀？ 写了什么？ 是不是重复几句话来回写？ 反正你完全看不出他为什么生气，因为他朋友圈发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听起来也不太明了的那种只言片语。 譬如说， 今天的 人在做天在看， 这句一定不是针对我的。 比如说风轻云淡，但有什么比情更淡？ 啊，这句话听着有点意思了， 说不出来是什么事儿吧，但是你就感觉好像有那么点不对劲。 对，而且你这人呢，还特别喜欢对号入座。 你猜测可能是由于你引发的，但是又找不到到底是哪个炮弹最终摧毁了洋洋。 都用炮弹摧毁洋洋， 和你建立的感情堡垒。 好家伙， 这都得翻两篇了才看见这后半句吧？ 我就看你摧毁了洋洋。 你这使劲琢磨， 堡垒倒是留住了。 他是不是生我气了呀？但是我跟他问的时候，他也没说生气。 对呀，回答我了。 杨也不是没跟我冷过。 对，也许是他最近这个不舒服、难受， 对 身体哪儿不好受了。 这喝凉水喝多了， 哎，闹肚子的时候， 胀气 还胀气的。 那可不是吗？ 那肯定还吃黄豆了 的。我不要怀疑自己，不要质疑自己，可能不是我的错，就可能是他们 不能有事到自己身上。 真的，这样容易把我自己扼杀在摇篮里。 小花，谁会想把自己扼杀在摇篮里？ 啊，就把我自己刚萌生出的那点自信， 哎， 扼杀在摇篮里。 这就跟那炮弹摧毁堡垒。 要不这么着，我不是他的，我还是求和吧。 早就不应该是了。 杨， 咱和吧。 没事吧？我特爱你，特喜欢你。 对，我稀罕。 我困了，晚安。 我刚是不是那事儿？我是不是办的不对啊？你是不对，你就说。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晚安。 后来啊，杨洋说了。嗨，这些小事我都不介意，我还没那么小心眼儿。 对呀， 这时候王大磊啊，那只胖胖的小手啊，就开始想糊弄杨洋的脑袋。杨洋等一回头，别碰我。 呵， 还等一回头，你知道吧？这个就是杨洋有点气功。这个时候， 这是杨洋那凉水加黄豆的效果。 我没生气，我不介意。 不往心里去，我不是小心眼儿。 等过了七个月以后呢，突然间。哦， 七个月，半年多 啊！对，杨洋有一天突然间，你可能不知道什么事儿，路上遇到一个熟人啊。过去以后呢，杨洋忽然间说了一句：“他挺好的呀。” 他是谁呀？ 那你得问问你自己呀，王大雷。七个月之后，他还记着这个他，那 么说明杨洋的记忆力还是很好的， 也说明你那个事儿办的是深入人心。 哎呦， 小花，深入人心这词儿用这儿也不合适吧？ 颇得民意呀、啊。 大家伙喜欢， 但洋洋喜不喜欢呢？ 洋洋有民心就喜欢。 嘿，hey, 你就这么说吧，到时候你就等着叫救护车吧。欢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李代表队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一些些乍暖轻寒的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一粒远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里落落野花，雨后的我怎么呜哇呜哇呜啦。看的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以后的我怎么呜哇呜哇呜啦，西风

地出去找两块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点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鹿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家院七十 二变， 来访 有你有我在 东方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脚底嘉宝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 time， 街酒吧里，那天家宝他妈呢唠叨他， 嗯， 怎么打人了，个人这方面是还是这样啊，工作也不操心，天天玩游戏，就玩那个 KO。 我天天打。 哎，小花这么说他妈比你还前卫多了。 家宝当然是这个滚刀肉啊，滚刀肉，然后呢就说了 跟他妈葫芦了啊， 你开心就好。我他妈突然停下来了， 嗯， 眼眶一红，拉着家宝的手啊，真的是感动了啊！ 啊， 唉，直叹气，孩子长大了，知道考虑妈妈的感受了。 嗯， 你开心，妈妈就开心。 这俩没溜啊，这是。 家宝呢，又买了一个600多块钱的裤子，加上牛仔裤，现在你知道最流行的就是要在膝盖那儿掏个洞嘛。他奶奶给他洗裤子， 嗯， 洗完以后你们想得到吧？不用我说吧，想到吧？ 洗完怎么了？ 把你裤子给补上了，这边鸭子。这边小熊。 哎呀，奶奶，我还小点儿，我这就是你和你妈的代沟是不是也很严重？ 没觉得。有啊， 怎么会呢？ 有。 那你妈我就问，就拿着手机质问你呀、啊、你手机屏幕上这男生是谁？那会儿你不是特别迷那个李光洙吗？说李光洙我最喜欢的男人，这是我的男神。你妈就说了，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啊？什么时候在一块儿的？过年带回家吃个便饭也行啊，说一声啊。当时你也肯定很尴尬，不是？那李光洙听到了吗？我妈叫你来我家吃饭。哎，李光洙现在回来来了吗？ 来了我也不告诉你。这王大磊呀、啊、那个那天就跟逗嘛，在微信里回复已报警。现在这是一个咱们平时戏谑的话嘛，谁啊，已报警了，报警了。结果王大磊他妈火急火燎的冲进房间，儿子怎么了？就报警了是吗？这也是你发小，你给小柱就报警了。王大磊跟他奶奶说，奶奶你这衣服好潮啊。奶奶捧了王大磊一眼，哪儿潮啊，明明晒干的，哪儿潮啊。哎，我也是跟我妈有这样的故事。那天我妈看电视突然叫我，就跟我说，你喜欢那个穿裤子的发糕来了。什么穿裤子的发糕？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走了过去，就听见一个嘹亮的声音说，派大星，我们去抓水母吧。 是个什么呀？ 海绵宝宝。 海绵宝宝 没看过。 那天聊天的时候啊，王大伟还不小心啊，就是大家啊是越说越高兴，越说越高兴，这家里边啊大人孩子都在，这个王大伟就说了一句，哎呀，哈哈哈哈，笑尿了。当时他妈就说，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那次王大磊他妈开不开电视了，反正就摁那个键打不开吧，然后就跟王大磊念叨，这怎么打不开呀？王大磊呀、啊、瞎抖，人品不好呗。他妈反手一个大巴掌，谁人品不好？说谁呢？你妈我容易吗？拉着你。 最近啊都比较流行这个嘻哈，所以王大磊就迷上了这个跳舞的时候啊穿上那种哈伦裤啊， 穿不出效果吧？ 穿不出效果啊，就滴了当啷的。那天他姥姥啊看到他穿这哈伦裤，一下就把这王大磊拉到一边说，你赶紧提提裤子吧，蛋儿要掉了。 那天家宝跟他妈说，妈你知道张小贤吗？他妈说，我知道啊。哎呦，你还知道张小贤呢，一挺有名的作家。 什么呀？不就是那个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张小贤。 那是曾小贤。 再说一个你哥的啊，家宝。 哎， 你哥应小柱家里穷嘛，小时候很喜欢周杰伦，在笔记本上呢就书写上了周杰伦的名字，而且写的满满的。有一天啊，他爸把应小柱叫过去，特别心酸的跟应小柱说，咱们家再穷你也不能一直借人家周杰伦同学的书啊。我再说一个啊，再说一个，家宝穿了一件新衣服给他妈看，哎，怎么样，有范儿不？他爸说，有，锅里有，自己盛。王大磊啊，弄了一个公众微信号，定期还写写东西，反正也没有什么人关注。他为了拉粉丝呢，就问他爸，爸，你现在有微信吗？他爸一听这个，当时气了，你这不熊孩子，天天跟我对着干，我能有什么微信？ 那天我在家里边唱 EXO， 都知道 EXO 的歌吧？哎， 阿里巴巴的， 后来我爷爷打电话跟我妈不告状，说我在念咒语。 这就是代沟，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 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 这就是爱，糊里又糊涂。 哎。 这就是爱，能够 忘却人间的烦躁。 是，谁听了都烦躁。这是二人台吗？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法治现场。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那天呢，男子钟某开车的时候啊，无意中发现前面有个女的，眼熟，不是自己的女友吗？但是他怎么，哎，他怎么上了另外一个陌生男子的车？这车还比自己的车好。钟某深爱着女友，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七上八下。后来的事情有点一发不可收拾了。我们马上看看现场。 我 这 是背着我又有人了，好吧，嫌弃我还说这么高兴，这车也比我这好哈，瞧你这高兴劲儿，我让你乐极生悲。好车， 上车了啊，那就 快上车，快上车， 啊，上人家车，这一定是去干非法的勾当。 来，我给你关车门。 好，让我抓着你们俩的把柄了吧，捉奸捉双，捉贼要赃，潘金莲跟西门庆想当初对我什么态度？亲爱的，你看我给你买的帽子， 你怎么买这色的，太土了， 你不是喜欢这个色的吗？ 就这橘黄色呀， 这个 把我当停车桩了， 咱们一块儿吃排档去吧。 亲爱的，我今天晚上有事儿，不能陪你了，别生气啊，下回咱们一起吃饭啊， 走吧。 然后那个我同事那我同事真的是我同事， 我问了吗？好啊，亲爱的，咱们看电影去吧。 亲爱的，我可以叫上小红吗？ 小红 啊，我闺蜜，她也想看这电影，跟我约了半天了，你看我跟你要是跟她又不看，就是那先前她又约了，你看我这个要把人家什么，要不然跟小红一起。 好吧， 你好，我是小红， 男的。行啊，我看出来了，这就是那小红啊，嘿，哎，这不是小红，这是小绿，哼，跟他没完。我跟着，这车还比我好，行行行，这是嫌贫爱富啊，攀了高枝了。你就是潘金莲啊，你就是潘巧云的，好，我撞你个阎婆去！ 哎，怎么回事？ 下！ 哎， 下来！ 谁撞？哎， 找队友下！ 哎呦， 大庆，大庆， 你交警， 怎么是你啊？ 我想不到是我吧？嘿，我告诉你说， 哎，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你先站着，你谁让你撞我车的？ 谁让我撞？谁让你开这车的？啊？ 哎，你这是不讲道理啊？你这个 谁不讲道理？ 什么叫亏心事？ 我的，我 这 不能开。 开行是你的，是你的，你就能乱拉人呢？是你的就能乱开呀？ 你没事吧？ 你看看，你还挺关心的。行啊，当着我面这都不忌讳。 你看把他给撞了，我告诉你， 老了怎么着撞他，我还撞你呢。我告诉你说，小贼，要想跟他好啊，你得等我死。 跟谁好啊？ 跟谁好？ 跟谁好？ 装装装！ 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我抓现行，我告诉你说，你就是西门庆。 我还没嫁给你呢，我告诉 你， 你 就是来，你不知道我练过吗？ 你先冷静一下， 我冷静不了。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认错，我认错人。看电影都是你，还边上快点走吧，我们同事，我真是你，对不对？要说着了吧？ 站住！ 认错，谁呀、啊？你是？ 二警察， 警察，警察同志，我要申冤，你要为民做主，为民除害呀！ 这车你给撞的？ 我跟你说， 那您得说我为什么撞的他呀？ 你为什么撞？ 他抢我媳妇儿啊！ 他是你媳妇儿。 他 我跟他没结婚， 第三者插足，他您听见了吗？警察同志，他现在跟这男的要好，他就不承认是 我。你们没有婚姻事实和婚姻关系的这法律的。 但是我们有婚姻的想法呀，尤其是我呀，我是一心一意的要娶的。 那你也不能撞人车呀，就算他横刀夺爱，人小伙确实长得也帅。当然 警察同志，您不能这样。虽然合辙，您也不能这么想。 爱情是平等的，是公平竞争的。你不能说人家不能够啊，跟你这个女朋友就算结婚还允许离婚呢，是不是？当然， 警察同志让我们离婚。 哎、我警察同志，我说这位先生，你们都误会了。 什么误会？ 我这不跟这女， 你没认真啊、哦？ 不是， 他也没有认真。 哎呀，我这车我是专车， 您听见了吗？他拿一专车专门接我媳妇儿， 不，我是专门接他来的。他叫我接他来的。 您、啊、是专车司机 啊？对， 听见没有？专车司机，人家干这行的。 我是专车司机，您想多了。 你是专车司机？ 对呀， 编就这么编。 是，怎么叫编？我真是专车。您看这，我专车证。您看我这 专车证啊？ 对，您看我这还有好多客人的记录，您都看。您看，对，我这都是接人的啊。对，您这不是白撞吗？ 那你走吧，走吧， 行吧， 你要白撞，好，白撞，行，行，行，行，行，走，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不，那行，那咱回头再联系啊， 别联系了。 法现场，刚才咱们这现场一看呀，也算是惊心动魄吧。被告人钟某见女朋友杨某乘坐了被害人欧某驾驶的专车，怀疑两个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于是驾驶小轿车多次撞击被害人欧某驾驶的车辆，造成了这辆车多处损坏。经过价格鉴定，车辆损坏价格为人民币22400多元。我们也采访到了法院的执法人员。你好。 哎，你好。 被告人应受什么样的惩罚呢？ 这个无视国家法律啊，故意的毁坏造成财务的损失，所以呢，鉴于啊这个被告人啊自动的投案， 不用赔喽。 考虑到你主动预交了罚金，并得到了对方的谅解，所以可以从轻处罚，以故意毁坏财务罪啊，处于你8000人民币的罚金。 我们采访这位路人，你好，如果您看见您的女朋友上了陌生人的车，那么您将怎么对待这件事呢？ 报警。 那个陌生人对您是陌生人，对女朋友来讲只不过是他老爸。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法治现场，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见。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柳州广西的黎先生参加朋友聚会之后啊，大醉一场，哥们儿好心安排他在宾馆开个房间休息，就在这段时间里出事儿了。怎么回事呢？咱们到这酒店附近转悠转悠。 我不要，我拿着走。 哎，哥们儿， 我这 喝两口。哎， 喝。 你还两个喝，那都这样了，给他弄到宾馆就得了。 喝喝， 哎呦， 喝喝喝， 这弄到宾馆他一个人啊，怎么弄啊？要不你看着他， 我还得回家呢，我女朋友在家等着我呢。 你瞅你那模样， 回来， 你看这，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呀。 哎，要不是你吧，你给弄回家去。 我不能， 不是你一个人干什么？你让他在你们家住不行吗？ 我也喝多了。 你别吐我身上。 我不行，我不行，不行，真的， 我 咱俩都不行，咱都喝高了，你让他在这儿，咱俩这伺候他怎么回事啊？ 不 是不是？ 高。 哎呀，我真怕他自己把自己这个醉死都不知道。 你看这咬手指头呢，这松了松了松了。 谁死我也不死。 这，哎， 这人怎么这么作呀？啊， 你， 我怎么了？你别这么瞧着我、啊。我怎么了？ 来一个，来一个，在一起， 来，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三老爷们在一起， 待遇。 那咱甭管他了。 不，我不行。 你看，哎，他也有女朋友啊。 哎， 是不是？ 哎的。 我摸着手机啊。 啊， 你别动。 行，等等，我给你找人，正给你找人。 哎，打他。 哎，这儿写着呢。 打他。 这个。 别动。 小宝贝儿是不是？ 哎呦，你可看准了，小宝贝儿多了。这位，哼。 这是米粉， 还有外卖呢。啊，有米粉，你看有黄焖鸡没有？ 麦当劳，哎，麦当劳管这事儿吗？ 麦当劳管什么？麦当劳管送汉堡。麦当劳， 行，那就小宝贝儿吧，就小宝贝儿，没别人再看着像是女友的名字了。 这不是送纸尿裤的，你这好， 来呀、啊，来呀、啊， 打一电话，打一电话， 就小宝贝儿吧。 啊，小宝贝儿， 喂，哎，您是李大壮的女朋友吗？是这样，他就是脱嘴了，过来一趟呗。 啊 哎呦我的妈呀、 啊、 没事您别着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不用洗胃，不用洗胃，还是您来吧，我摁不住、嗯、哎好好好，来吧来吧，我这个耳朵有点耳鸣，我先挂了。 哎李子壮。 什么 李子壮。 什么、 哎、谁跟你聊了？ 哎 叫、哦、耳鸣， 叫耳鸣，叫他呢、 哦、 你的比划叫他， 他 李子壮，你女朋友。 哎 好，我们这要不给他上点养得了， 给他放在床上，咱走吧， 坐上床上，走吧走吧、 哎、 是不是放倒了呀？床头在这边吧。哎，等我来，颠过来，颠过来， 颠过来，走 遮个 等会儿，你让他喘过气儿了。 行，好了， 好家伙，太脏了， 鞋太脏了。 是是是，回去赶紧得洗澡。 我这身衣服都不想要， 关键人家床单没法要了。 别走，废话。 快！ 哎呀，几点了？渴死我了。谁？你看他们太不仗义了，把我扔这儿就走了，也不说陪陪我，我一个人。这要是有小黄在，说小黄，我们分手这么长时间了，你别说，还真想呢。哎，给打一电话吧。喂， 喂， 你的声音还是这样，不中听。 但我的笑声像银铃一样。 你还是这么的幽默，愿意跟我抬杠。你能来看看我吗？ 怎么你病了？ 我 传染吗？ 我喝多了，我现在动不了了，我想你，来看看我呀。 你现在说这话不觉得晚了点吗？ 不晚，刚1:30。你现在来，我给你留门。 咱们俩已经结束了，你不会不记得了吧？ 那你也可以来看看我呀。我是想你了，你来看看我吧。 哎呀，你看你真是这么大人了。 我这么大人怎么了？ 行，那我过去看看你吧。哪儿呢？ 酒店。哎呦，还是那么250。来啊，来了。 我 还是那么甜美。 开门啊。 来，进来。 这是喝多了？ 没事，我好了、 哎、 看你我就好了。 哎呀，大壮。 谁啊？哎呦，走错了吧？ 这是谁？ 不， 干嘛呀？ 这不，你不屋里没人？ 谁呀、啊？ 小姐，小姐， 我开门。就是你谁呀、啊？ 你是护士吧？ 你认识？ 谁是护士啊？啊， 大叔啊！ 啊， 大叔， 哎呦，你说你，哎呀，怎么喝成这样了呀？ 是， 哎，你也是，光告我酒店，你没说清楚哪个酒店呀、 啊？那、哎、你是怎么找来的？ 大叔，好啊你！ 不是， 这是谁呀、啊？啊， 这。就是我发小一朋友。 我是朋友啊？ 真是朋友。 那这是谁呀、啊、 这也是朋友。 我什么朋友啊？什么朋友？ 这是现任朋友。 我是他女朋友。 你看也是朋友吧、 哎、 就是加了个定语。 就你呀、 啊、 哎，大壮，你就这眼光找这么一个啊？ 你看、啊、 他除了 说，我心里真是替你有点呀、 啊、 你听什么呀？ 他除了说话不能听，其他还行。 你过不去什么呀？他声音好听啊啊！ 他就是声音好听，其他都不行， 还不如我呢。 哎，你说谁呢你？ 说你呢？说谁呢？ 你这怎么回事？ 哎，你怎么回事？大壮，快打人了！ 我忘了，哎，我 跟你说，我来个旋风腿，你掉3个血值。 你还要半条命了，我满血复活。 玩游戏呢？ 广西省柳州的林先生参加朋友聚会大醉之后啊。 哥们儿好心安排他在宾馆开房休息，还通知他的女友前来照顾。但是啊，女友未到之前，朦胧当中的黎先生突然醒了，一时想念前女友，于是打电话叫他过来陪。结果啊，现女友、前女友，哎，同时在22:36到达。我们演绎的就是这条让人啼笑皆非的乌龙事件。 警察到了之后，他现女友告诉警察说，有人在此进行非法的活动。当警察了解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首先对现女友的谎报警情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终在民警的协调下，三个人表示和平处理彼此的感情纠纷。 大壮，你到底喜欢他还是喜欢我？我再最后的问你一遍， 到底喜欢谁？ 我喜欢糖花。 后海前门大栅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迪、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迪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啊，我不敢相信我在这里，我终于要遇见你，虽然你不认识我的脸，但是真爱注定会相见。我忘了要介绍我自己，没有人比我爱你，我拥有全部的周边商品，我有海报、帽子和 CD。